地上断了这的爹，无限自由的蔓延，原来更心碎，留个遗憾细节。冬夜风绕过几条街，秋天收了满地的落叶，一时又一整夜，感性的句子都枯萎。了解，我不想再写，随手撕下这一页，原来是个离别，可以没有结尾，找借口会等等这些，于是我把时折叠。Yeah.